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汉小务农，断崖之边识英雄，欲寻芳华入绝境，危机四伏难重重。 南宫翎说：“不错呀，楚兄这样做，他们的门人亲属既不知道他们已死，想必要拼命追查他们的下落的。那真兄自然也休想过得了太平日子了。” 吴花微笑着说：“ 贫僧早已说过，恶徒遇着楚相帅，哼，那可是前生造孽太多了。” 楚留香眼睛盯着南宫翎，他说：“ 你可愿助我寻出那个真凶啊？” 南宫翎笑着说：“哈啊，楚兄，楚兄莫忘了，丐帮弟子爱管闲事的名声，纵在楚相帅之下，却也是差不了许多的。”楚留香说：“如此，便请你告诉我， 任老帮主的夫人此刻在哪里？” 南宫翎惊讶地说：“任夫人？ 任夫人难道也与此事有关系吗？” 内中的隐情你日后自会知道，现在你只要说出任夫人在哪里，哈，你就是等于帮了我一个最大的忙了。楚留香的眼睛一边说一边还是盯着南宫翎，然后他又大笑起来。 你要是不说，那只怕我就要认为你是在有意的藏匿真凶了。我若胡说八道起来，哈哈，你这丐帮帮主只怕也是受不了的。 吴花微笑着说：“ 哎呀哎呀，楚兄最可爱的地方啊，那便是有时候他也会像孩子一样的撒赖呀。”哈哈哈哈。 南宫翎说：“ 任老帮主故去之后，任夫人发愿守节，小弟身为丐帮子弟，本不能带领外人去惊扰于他的。” 他语声微顿，瞧着楚留香一笑，又说：“ 但是小弟别人不怕，见了楚兄可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楚留香说：“怎么，你答应了？”“ 不答应，那藏匿真凶的罪名小弟怎么能担当得起呢？任夫人现在哪里？”“任夫人的居处甚是隐秘，旁人也难以寻找。楚兄若肯将这剩下的大半瓶酒都喝下去，啊，小弟就带楚兄走一趟，如何？” 吴花笑着说：“ 你要难他一难，就该另外出个主意才是。你要楚香帅喝酒，岂非正中他的下怀呀？楚留香大笑着说，到底是无话知我。笑声之中，他已经举起了酒瓶，咕咚咕咚一口气就喝了个干净，然后居然仍是面不改色，笑着说，怎么现在可以走了吗？南宫翎微一沉吟说，楚兄，不知可否再等一个时辰啊，小弟帮中还有一些琐事。楚留香想了想说，咱们的去处两天之内能赶回来吗？南宫翎说，两天只怕已经够了。无花笑着说，楚兄，楚兴如此急着赶回，莫非家人有约吗？楚留香说，别人常说什么事都瞒不过我，我看这句话呀，该转赠于你才是啊。无花微笑着说，月下大冰湖，人约黄昏后，楚兄这样的人到了济南府，而没有一两件这样的风流韵事，那才真是奇怪了。楚留香瞧了瞧已经被曙色刚刚染白了的窗纸说，好，我一个多时辰之后再来找你。他抹了抹嘴，竟扬长而去，顺手将乌花面前的一杯酒带了出去。只听他的笑声自窗外传来，他说，乌花好菜，南宫好酒，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生如此，夫复何求，酒足饭饱，快乐无忧。说到最后一个字，人已经去得远了，那个酒杯却从窗外悠悠地飞回来，不偏不倚，恰好就又落在了无花的面前。杯中的酒已经喝光了，却多了一样东西，那竟正是无花系在腰间的丝条上的一根小小的玉如意。南宫翎动容说，楚留香啊，好快呀，好快的手啊。无花却叹了一口气，悠悠地说，若非无足轻重之物，贫僧怎么会让他区区呢？唉，他若肯稍稍收敛一些锋芒啊，才好啊。唉，不要玄露，只怕就会活得长久一些。大明湖边，小雾迷蒙。楚留香在湖边逛了没多久，就听到了一声马嘶，接着就有一阵轻轻的碎蹄之声，沿着湖边就跑过来了。虽在迷雾之中，那个马的色泽仍然是黑得发亮。楚留香迎过去笑着说，马儿啊马儿，只可惜你是我朋友的所有之物，否则呀，我可真舍不得让别人骑在你的背上。那马就好像认得他，轻丝地向他点了点头。楚留香暗叹道，哎，你只要对马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处，他就永远忘不了你的。但是你对人，无论再大的好处，他转眼就忘个干干净净。他在马耳里说了三声，带我去见黑珍珠， 又轻轻地拉了三下马耳，若是换了别人，必定要忍不住重重地拉四下试试。但是楚留香却认为，一个人永远不该对畜生恶作剧，除非他自己也跟畜生差不多。马果然在前面带路了。楚留香没有骑上去，他在后面瞧着那个马肌肉的跃动，就觉得比自己骑在上面那要愉快得多。肌肉的跃动，生命的节奏，这岂非正是人生中至美至善的境界？一个人懂得享受人生，又怎肯放过欣赏美的机会呢？湖边的柳荫下藏着一叶轻舟，那黑衣少年黑珍珠正在轻舟上，面对着满湖的迷雾，痴痴地出着神。表面看，他虽是那样的冷漠，天下无论什么事情都仿佛没有放在他的心上，其实他的心事却又似乎比别人都多。楚留香咳嗽了一声，心上其实他的心事却又似乎比别人都多。楚留香咳嗽了一声，在想什么？我在想你呀。他突然跳起来，面对着楚留香，又大声地接着说：“想你是否把那个事情问出来了呀？”还没有问出来。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告诉你的。他虽未告诉我，但是却要带我去了。 那好啊， 你们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你若想在后面跟着南宫翎而不被他发现，你的轻功还怕不够吧？ 那纵然被他发现，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没怎么样，只不过你我就再也不要想寻找任夫人了。那你要去多久？ 两天。好，两天之后我还是在这儿等着你。 好，两天之后黄昏时，有个身穿淡色衣衫的少女会到大明湖来，那个时候我倘若尚未赶回，就请你告诉她，要她等等我。 佳人有约，黄昏后楚留香果然风流得很呐。只可惜我又不认得你那位佳人，我怎么能带你转告呢？ 他姓苏，你一见着他就会知道的。大明湖纵然地灵人杰，但是像他那样的女孩不会太多的。黑珍珠那漆黑的眼睛深沉地瞪着楚留香说：“她很美。”单着美这一个字怎么能够形容她？ 她是你什么人？ 你不觉得问得太多了吗？ 好，你去吧。但他若不肯等你怎么办？ 他要是不肯等我，我就跳下大明湖去淹死吧。黑珍珠面对着满湖的迷雾，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 你倒是自信得很呢。 楚留香笑着说：若是刨去自信，楚留香能剩下的只怕已不过是一滩臭水罢了。他走了几步，突然回首说：你不觉得你这个名字有点像女人吗？黑珍珠冷冷地说： 我要是个女人，只怕早已宰了你了。 你要是女人，只怕就不会对我这么凶了。曲阜的东南数里有山， 名弥山，山虽不甚高，但景物幽绝，天趣满眼。楚留香入山未久，便即已不知人间为何事了。这时正是星辰，满山浓阴，将白石清泉居都映成了一片苍碧。风吹木叶，间观鸟语，南宫翎踏在刚刚出生的晨雾之上，宛如成云。楚留香突然说， 咱们离开济南已经有多久了？ 南宫翎笑着说， 啊，才不过一天呢，怎么你忘了？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我虽然刚到这里啊，但是想起济南城里那些凡俗纷争，就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若在这里常住下去，我这俗人只怕也要变成雅士了。 南宫翎默然半晌，长叹道， 任老帮主生前就总是想到这里来结庐隐居啊。他常说，这里有匡庐之幽绝，而无匡庐之游客；有黄山之灵秀，而无黄山之虚名。只可惜他一生忙碌，这志愿竟只有等他死后才能实现呢。 楚留香说， 你很想念他。是啊。 南宫翎默然说， 他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仁慈、最和蔼的人。我本是个孤儿啊，没有他，我没有今天。 楚留香目光闪动说， 哎，我跟你相识多年了， 这些话倒是第一次听你说。 江湖之中，强存弱亡，竞争之巨，我一日一时获休。有些事啊，我既无时间去想，也不敢去想啊。 楚留香笑着说，嗯，不错，有些事情要是想得太多，你的心就会改变的。而心肠太软的人，也的确是没法在江湖之中生存下去的。是吗？南宫翎微微一笑，他就不再说话了。只见一条窄路蜿蜒通向了山上，一条陡壁万仞，一边是危崖百丈，那景物虽然幽绝，那形势却也极险。 楚留香说，怎么，任夫人她莫非住在山巅吗？啊，任夫人风华绝代，举世无双，她怎甘居于人下呢？ 楚留香笑着说， 啊， 我这个人从来是不太容易紧张的，但是想到别人说过的有关任夫人的种种风流韵事，我想着自己立刻就要见着她了啊！我这一颗心，有关任夫人的种种风流韵事，我想着自己立刻就要见着她了啊！我这一颗心，也不觉就要跳出来了。突听流水之声远远传来，前面又有一道断崖，崖下游流奔涌飞珠溅玉，两边宽隔十余丈，只有一条石梁相连。那宽不过两尺的石梁上，此刻竟盘膝端坐着两个人，山峰震移，他随时就像是要跌下去，一跌之下就必定是粉身碎骨。但是这个人却闭着眼睛，他像是睡着了。 楚留香走到了近前，才看清了这个人。面色蜡黄，浓眉鹰鼻，虽然闭着眼睛，还是令人感觉到一种锋利的杀气。他盘膝而坐，衣袂下露出了一双赤脚，却将一双高齿乌木的木屐放在了面前，木屐上竟又放着一柄式样奇特的乌鞘长剑。山风吹着他的衣袂猎猎飞舞，那件乌丝宽袍的面上竟以金丝织成了八个龙飞凤舞的狂草大字：必杀之剑，当者无赦。空山寂寂，凄迷的晨雾，碧荔枝断崖上，他竟然坐着这样一个人，使着空灵的山谷像是突然充满了诡异奇秘的感觉。楚留香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他望着南宫翎悄声说：这是谁？南宫翎也摇了摇头。楚留香说：任夫人之居处莫非就在对面了？南宫翎点了点头。楚留香走过去抱拳笑了笑说：朋友，借个路好吗？那个人闭目端坐，动也不动，好像是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话。楚留香又大声说：朋友，可否借路让在下等过去啊？雨声高亢，四山回应不绝，而那个人却还是不言不动。楚留香苦笑着瞧了瞧南宫翎，哼，这位朋友只差嘴里没有说这样的话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他的语声故意说得很响，好像要把那个人击上一击。那个人的眼睛突然张开了一条线，他瞧了楚留香一眼，楚留香脸上竟好像有被刀锋划过的感觉，心里不觉一惊。只听那个人缓缓地说：师姐知道何处不可去，两位何苦定要走这里？他的语气说得极慢，将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听起来却是说不出的声音刺耳。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一鹤忍侠迎风斩，天风十四拼死战，风流道圣从容对，四两真功化三千。 坐在断崖上的那个人眼睛突然张开了一条线，他瞧了楚留香一眼，这楚留香的脸上就好像有被刀锋划过的感觉，心里不觉得一惊，只听那个人缓缓地说：“ 世界之大，何处不可去？两位何苦？定要走这里。” 他的语气说得极慢，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听起来却是说不出的生硬和刺耳。楚留香心念一动，脱口说：“ 请问阁下大名？” 那个人说：“ 天风十四郎。” 楚留香说：“ 阁下难道不是中土人士？” 天风十四郎道：“ 某将来自东瀛州伊贺谷。” 楚留香赫然失色：“ 什么？ 阁下莫非竟是伊贺之忍侠？”天风十四郎闭起了眼睛，不再说话了。 楚留香想起那天晚上以迷雾迷了自己的眼睛，跃入湖中消失的神秘的怪人， 他的心底不由得一寒，莫非那个人就是他？ 这个时候南宫翎已经躬身，他说道：“伊贺忍侠神龙无敌，二十余年前曾在闽浙一带偶现侠风的，莫非便是前辈吗？”“ 正是。”“ 啊。”南宫翎接着说：“ 前辈二度重来，今我等卧学后进，又能一睹伊贺秘技，晚辈实在是不胜之喜呀。 却不知前辈跨海重来已有多久了？”这句话正是楚留香也想问的，他不禁分外的留意的听。只听天风十四郎缓缓地说：“ 十日前冀州等岸，五日前已至这里。” 楚留香忍不住说：“ 奇怪，在下怎的好像在大明湖边见过的前辈呢？” 天风十四郎冷冷地说：“ 你必是瞎了眼。” 楚留香还想说话，南宫翎却以眼色阻住了他，笑着说：“ 哈哈哈哈，晚辈本想多多的聆听前辈的教义，怎奈身有急事，但望前辈能够借路一行，晚辈等回途时必定再来请教。” 天风十四郎的双眼突然又睁开了，他厉声说：“ 你们定要走这条路，可是要去寻那秋灵宿。” 楚留香的心头又是一跳， 客忍者，他竟也知道秋灵素这个名字。 只见南宫翎皱了皱眉说：秋灵素，前辈说的莫非是人夫人？ 哼， 怎么前辈也认得他？ 天风十四郎突然仰天大笑，狂笑，凄厉的笑声震得远处的松枝都瑟瑟落下，青山都失去了颜色。而楚留香、南宫翎面面相觑，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你问我，你问我认不认识他？我甘为他忍受忍慈之辱，含恨终归东瀛，发誓在忍慈有生之日绝不再来中都。哈，我为了他的幸福甘受忍慈一掌而不还手，我为他至今不屈。而此刻你却问我认不认得他？哈哈哈哈。楚留香听得呆住了，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一贺忍者与仁慈夫妇之间还有着这样一段情恨纠缠的往事，更没有想到这看来比冰还要冷的怪人竟有如此的痴情，其情之痴竟不在扎木合等人之下，除了扎木合、西门谦、左右征、林舅子之外，这可是第五个人了。这五个人同样为情颠倒，甘愿终生受相思之苦啊。唯一不同的是，扎木合等四个人已经死了，而这个人他活着。狂笑之声终于停住了，天风十四郎厉声说：如今仁慈已死，秋灵素终于完全属于我，除了我之外，普天之下谁也休想再见着他。 南宫翎说： 但是仁夫人。 住口！他不愿意再见别人。你们走，走吧。 南宫翎皱着双眉沉吟说：在下身为丐帮弟子，本该尊重仁夫人的意见，只是这位楚兄…… 他说到这儿顿住了语声，转脸去瞧楚留香。楚留香说： 他是否真的不愿意再见别人呢？我得听他亲口自己说出来才能相信。 南宫翎悄声说：有他守在石梁上，你我怎么过得去呢？ 这个石梁的下面面临着深壕，两岸宽达十余丈，任何人都是难以飞渡的。若想从天风十四郎的头上掠过，那成功的机会也只不过只有千百分之一。楚留香目光似转，却微微地笑着说： 无论如何，我好歹也得试试啊。话犹未了，只听擦啷 一声响，一道闪光自天风十四郎宽大的袍袖中飞出来，套在山崖旁一口碗口粗细的树上。 骤眼望去，似乎是个银光闪闪的飞环。 楚留香还想瞧得仔细些，只听咔嚓一声，一棵树已经折成了两截，银环又呼啸着又飞回了天风十四郎的袖中，不见了。 中原武林各式各样的暗器何止数百种啊，其中自也不乏顶绝的高手，但是天风十四郎的手法 却与任何人都绝不相同。那银光闪闪的飞环更带着说不出的诡异和奇秘，飞旋来去，看来它就是个活的。楚留香赞叹道：好啊，好啊，一鹤守法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天风十四郎狞笑着说：这便是忍术，九大秘功之中死卷术。若非我手下留情，那株树若换作你的脖子又会怎么样？还不快走。 楚留香微笑着说：死卷术啊，这个名字倒是真吓人呐。不过树是死的，人可是活的呀。难道我会伸长了脖子等着你来套吗？ 你想试试？你想试试吧？ 喝声之中，闪光已向楚留香迎面就飞过来了。楚留香淡绝，光芒耀眼，一道鹰波般的银光又旋即电击而来，来势竟比他想象中的要快得多。他身子一转，移开了七尺，谁知那个银光果然像是听话的，如影随形，竟又跟着飞过来。楚留香身影闪动，连闪了七次，一眼望去，但觉满空俱是闪动着的银光，竟已经不知道该向何处闪避了。突然间，三点乌星自楚留香的掌中飞出，两点乌星横空飞去，却有一点叮的一声就击在了那个银光之上。但闻苍一声响，满天的银光突然就消失了，银波合起，变成了一个圆圈，落在地上一弹又飞回去了。天风十四郎变色怒喝道： 八个野鹿竟敢破我死卷术，好，再瞧我的丹青术。 突然一片紫雾就像海浪一般的卷过来，雾中似乎还夹带着一点亮晶晶的紫星。楚留香身子后退，突然冲天飞起，只听轰一声大震，如电闪雷鸣，紫雾青烟袅袅四散，本在楚留香身后的一株大树竟被从中间就劈成了两半，两半边倒下了，那树心如遭雷击，已成了焦炭了。一阵风吹过，树叶片片飞舞，一株生机勃勃的大树转瞬之间就已经全部枯死了，青绿的树叶大半就变成了枯黄的颜色了。楚留香瞧的不免吃惊啊，这忍术果然是邪门的很呢。他身形一掠三丈，竟飘飘地落在了石梁上。满身邪气满身杀机的天风十四郎距离他也不过数尺，楚留香瞧的不免吃惊啊，这忍术果然是邪门的很呢。他身形一掠三丈，竟飘飘地落在了石梁上。满身邪气满身杀机的天风十四郎距离他也不过数尺，南宫翎失声说：以贺忍者神通广大，楚兄你可要小心呐。楚留香微笑着说：忍术已经领教过了，还想领教你的必杀之剑。天风十字郎一字字地说： 你想瞧瞧我的迎风一刀斩吗？ 楚留香笑着说：如今你就算放我过去，我都不过去了。 我对你的兴趣已经比对任夫人的更大了。领教过你的迎风一刀斩，我还想跟你好好谈谈的。天风十四郎狞笑着说：“ 这迎风一刀斩，乃剑道之精华，剑出必杀，当者无赦。你瞧过之后，哼，再也休想跟别人说话。” 眨也不眨眼的凝住着楚留香，他的眼睛里散发着一种妖异之光，他缓慢的语气之中也似乎带着一种妖异的催眠之力，而楚留香的脸上仍然在微笑，但是全身上下每分每寸都已经充满了警戒之意，眼睛只盯着那柄刀。刀长五尺开外，狭长如剑，这奇特的长刀必定有它奇特的招式。突见天风十四郎一把抓起了长刀，人已经跃起，刀已经出鞘，刀光如一泓秋水，碧绿森寒，刺入肌骨。天风十四郎左手反握刀鞘，右手正持长刀，左手垂在腰下，右手举起的刀锋，刀锋向外，随时都可能一刀斩下，但是他的身子却像石像那样的动也不动，那妖异的目光凝住着楚留香，刀光目光已将楚留香笼罩了。刀虽仍未动，但是楚留香却已觉得自刀锋之间逼杀出来的杀气是越来越重啊。那个人站在那里，他也不敢移动半寸。楚留香知道自己只要稍微的一动，就难免有空门露出，对方的必杀之剑就立刻要随之斩下。这一静之动，正是东瀛剑道之精华。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先动。不发则已，一发必中。高手相争，岂非正是一招便可分出胜负呢？阴云四合，木叶萧萧，大地之间充满了肃杀之意。那奔腾的流水声，也好像越来越远了，甚至听不见了。只听天风十四郎与楚留香那有节奏的呼吸声越来越重了，这静的对峙实在比动的征杀还要可怕，只因在这静态之中充满了不可知的危机，不可知的风险，谁也无法预测天风十四郎这一刀要从何处斩下。楚留香已经能够感觉到那汗珠一粒一粒的自他的鼻端沁出来，但是天风十四郎的一张蜡黄的脸却像是死人一样的毫无变化。突然两只木屐落入了悬崖，久久才听到扑通两声，木屐落入了水中，只因天风十四郎移动的脚步将之踢下。天风十四郎已经一步步的逼过来了，楚留香已经不能不动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动。天风十四郎赤裸着脚板，摩擦粗糙的石梁，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着。脚底已被擦破，石梁上留下了血丝，但是他丝毫没有感觉，他全心全意都已经放在了这柄刀上，对身外的万事万物都已经浑然不觉了。他身形一动，刀锋却仍然挺立，甚至连刀尖儿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颤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缕瑞风直袭楚留香的腰斜，天风十四郎的掌中刀虽未动， 刀鞘却直刺而出了。楚留香全神贯注都在他的刀上，竟没有想到他会以刀鞘先击。一惊之下，身形不觉向后闪避。也正在这个时候，天风十四郎暴喝一声，掌中的长剑已经急斩而下了。 他算准了楚留香的退路了。算准了楚留香实在已经是无退可退了，避无可避了，这一刀那实在是必杀之剑。这一刀看来是平平无奇，但剑道中之精华，临敌时之智慧，世上所能容纳之武功之极限，实在都包含在这一刀之中了。 天风十四郎目光尽赤，满身的衣服也被他身体发出的真力鼓动的飘飞而起。这一刀必杀， 他已经不必再留余力了。这迎风一刀斩，岂是真能无敌于天下吗？ 刀锋过处，楚留香的身子已倒下，他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径自石梁上纵身跃下去了。他虽然避开了这必杀无赦的一刀，但是却难免要葬身在百丈的绝祸之中。 南宫翎眉目皆动，也不禁悚然失声啊。 谁知他的惊呼声还没有发出来，楚留香的身形突然又弹起来了。原来他的身子虽然倒下，脚尖儿却仍然勾在石梁上，刀锋一过，他脚尖借力，立刻又弹起了四丈，凌空翻了个身，如飞鹰捉兔，向天风十四郎直扑而下。他故意走上石梁，看来虽冒险，却不知他竟早已经算好了石梁下的退路。远在还没有动手之前，他竟已经算出了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翻身一倒，凌空一跃，不但正是轻功中登峰造极的身法，也正包含着他临敌之时应变的机制。 两个人的交手虽只一招，但这一招却又是武功跟智慧的结晶。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